大家好，我是毓敏，一息尚存，继续发声。 My Radio 要不要运作下去，要靠大家的支持。毓敏在这里提出两个要求，第一，请付费支持我们的节目，第二，请订阅 YouTube 频道，让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看到我们的节目，令到 My Radio 可以源歌不绝。 咦，为什么我经常都在 YouTube 错过了 My Radio 的直播节目呢？我明明已经订阅了 YouTube My Radio 的频道了。 当然啦，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你还需要按旁边的钟仔，再选择全部，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的节目，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这样就一定不会错过 My Radio 在 YouTube 频道的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还有一件事千万不要忘记，这 件事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来支持 My Radio 嘛。现在除了经 PayPal 还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来交月费。 好，欢迎来到新来讲电影时间，今天就不是什么特别外景的，你和我家来的后院。由于现在还是很早，早上七点多，咁就屋企人瞓咗，我出嚟录段声咁样。今朝咧，我一早起身咧就揿 Netflix 咧，就揿咗套戏吓，啱啱上架嘅吓，叫《真爱难题》吓，咁样样咁啊，标榜住系圣诞电影啦。咁我点解揿入去睇咧？两个原因吓，一咧就系Jimmy O Yang 啦吓 ，Jimmy O Yang 可能香港嗰边就唔系咁熟悉啊，咁其实佢自己都系一个香港移民嚟嘅吓，咁佢以前拍嗰啲戲咧都係客串嚇，咁今次佢係擔正主角嚇，但係其實佢就係咩出名咧，就係做棟篤笑嘅嚇，咁啊好多人睇嘅喺美國嚇，咁啊自己喺 Netflix 都有個 show 嚇，咁講嗰啲話題咧，通常都係講啲即係嗰啲文化衝突啊，製造出嗰啲話題啊，嗰啲笑料啊咁樣咧，咁啊美國人主流咧就好受落嘅嚇，佢啊香港移民34歲啦嚇，咁樣樣。另外一個原因點解撳入去睇咧？因為佢彈咗出嚟咧係 Netflix 呢個禮拜啊最高收視喎，最高點擊率喎嚇，咁啊撳入去睇啦。嗱個故仔好簡單啊 ，Love Heart 嚇，咁啊其實都係呢一啲聖誕嘅電影，聖誕嘅 Love Comedy 啦。但係而家個世界變咗啊，大家睇下由上戲啦嚇，跟住永恆族啦。用的都是亞洲人士，亞洲演員做主角的，這套都是的。幾樣東西想講的，就是一些分享的觀後感這樣。他這套戲呢就是講那些用那些 dating app， 用那些 dating app 現在都不是很興的，興了很久了。咁去尋求真愛啦，點知找極都找不到啦，這個女仔，這個女主角 Nina 呢，佢所謂嘅加拿大演員，咁佢做啲加拿大劇集，其實唔出名嘅。相對於 Jimmy O Yang 咧，就阿 Jimmy 咧就出名好多嚇。咁佢就做啲加拿大劇集啊，就算荷里活嗰啲都係做啲配角啊咁樣嘅。咁啊呢套嘅第一套擔正主角女主角嚇，講話佢係一個畢業咗之後咧，係一間叫 online dating app 啊嗰啲公司裏邊做寫手嘅嚇，就專門寫啲嚇。專門寫啲愛情災難嘅嚇，即係發生喺佢身上。咁點解咁講咧？因為佢自己都用緊個 app 咧，就通常都係賴咗嘢嘅嚇。一係咧表面嚇，即係我哋都有一句嚇 ，don't judge by the cover of the book， 係咪？咁啊表面就好似係 Mr. Perfect 嚇，咁實際咧裏邊就其實係隱藏咗，當然隱藏咗好多 scam 啦、fraud 啦。等等，即係全部都欺騙啦、欺詐啦，有啲又結咗婚啦，咁有啲啊其實想不符實啦，有啲就直頭係咁啊，大家都知好多噶啦嚇，用 filter 啊，或者係用咗幾十年前張相啊，又或者講啲嘢根本就唔係現實啊，唔係事實啊嚇咁樣，咁啊面對過好多次愛情嘅失敗嚇，咁咧佢終於揾到一個嚇，即係外貌同埋性格。同埋所有嘅 character 都同自己好 match， 仲大家喺度嚇聊天咗幾個禮拜，咁啊決定聖誕咧就飛過去呢、這個嚇、由呢個洛杉磯大城市荷里活大城市就飛過去呢、這個紐約嘅西埠嚇，咁啊俾個 surprise 佢嘅，咁點知佢去到之後咧就發覺到原來嚇、 呢、這個原來呢個人咧，亦都係一個啊 catfisher 嚟嘅嚇嚇，即係點咧？即係又唔係用自己張相嘅嚇，又係啲詐騙嚟嘅。原來係 Jimmy， 原來係Jimmy O Young 嘅，咁啊係佢嚟嘅嚇，咁啊名不符實啦嚇。但係後屘佢漸漸發覺到，哦，原來佢點解佢會咁冇自信咧？點解用自己張相都唔敢咧嚇？咁原來跟住一路嚇，發覺到原來就係佢個背景啦、屋企人啦嚇，同埋等等所有嘅 peer pressure 啦，就由佢阿哥啊咁樣等等。咁然之後咧，又俾佢發覺到原來佢用咗佢個 friend 張相喎。咁佢諗住個 friend 其實先係佢個 Mr. Perfect 嚇。咁啊，結果就有個deal啦。嗱，屋企人你都知啦嚇，我哋中國人啊，即係華裔人嘅社會嚇。就好想個仔成家立室啦，嚇、啊！即係其實呢個好老土嘅劇情嚟嘅，嚇、啊！即係等於港產片都拍唔少啊，嚇、啊！喂、哎，扮住我女朋友先啦，嚇、啊！等我過埋呢個 holiday 先啦，咁 in return 我用咩同你等價交易咧？我就幫你溝嗰條仔啦，你誒相裏邊原本嗰、那個啦，原來就係佢個 high school friend 嚟嘅，嚇、啊！咁聽落都老土啦，係咪？誒、但係我哋。啊，即係呢個所謂美籍華人咧，喺睇呢套戲嘅時候咧，有一種特別嘅感覺嘅。其實嚇，嗱、啊，佢首先講咧，呢套戲處理得好好，嗱、啊，佢將嗰啲種族嘅嘢咧就搞得好均勻啊嚇，因為咧佢要講到誒呢、這個兩個男主角啦，一個就係真係想中人，但係性格唔啱嘅，一個就係同幅相好有落差，因為唔係嗰個人。但係同佢性格好啱嘅，邊個先係 Mr. Perfect 咧？咁其實呢一個咧就係嗰套戲嘅主旨嚇，咁樣樣。咁啊，但係佢講到呢兩個男主角咧，都係 Asian American， 即係佢唔會話誒、白人就啱曬，誒、亞裔人士就錯曬咁樣，唔會。佢而家呢荷里活嗰啲戲咧，佢條數計得好清楚嚇，佢、啊、就係兩個，一個就外貌取悦，一個就係、是。一個可以咁講，一個外在未取悦，一個內在未取悦，兩個都係 Asian American 嚇，兩個都係咁一個白人女仔同時中意咗呢個人嘅容貌同埋嗰個人嘅內在味嚇咁樣樣嚇。咁我哋睇落啦，即係我哋譬如亞洲人咁睇落，就會覺得有啲幾特別嘅 feeling 嘅呢一套戲，雖然個故仔好老土。IMDB 俾嘅分數都唔高嚇，可以咁講，因為主要上因為美國其實外國啦，可以咁講，外國都有兩個女仔揀男仔咧，都有兩個兩個好重要嘅 point 嘅嚇，即係鬼妹揀男朋友嚇。咁啊，撇除咗外貌啦，撇除咗亞洲人嘅外貌同埋佢嗰個即係總之撇除咗外表之外咧，白人即係美國人女仔咧，佢中意揀個男仔咧就獨立嘅嚇，同埋係要有自信嘅嚇。咁點解往往你睇到嚇好多時候譬如話一對咁樣啦，亞洲人嘅女仔，白人嘅男仔多嚇，但係亞洲人嘅男仔，白人嘅女仔少嚇，即係咁樣少嚇。我唔知道澳洲、加拿大或者其他英國啊、歐洲啊會唔會係咁，但係美國係咁。主要原因除咗嗰個外表之外嚇，就係、是、因為嗰、那個家庭嚇，這個亞裔人士嘅家庭。佢其實都係變咗嚇，好、啊、保護自己嘅仔女啊，嚇好保護佢哋好似喺度温室長大咁樣，唔想佢哋出去，唔想佢哋搬出去嚇，唔、啊、想佢哋獨立嚇、啊，想佢哋依賴屋企嚇。呢、啊這個係我睇到嘅，嚇、啊。好似呢、這個好似呢套嘅主角阿 Jimmy 咁樣，阿 Jimmy 嚇、啊、住喺屋企嘅地牢。咁啊，翻工就翻喺佢老豆間間鋪頭度打工。咁基本上佢係食住靠屋企嚇，冇搬出嚟，唔係獨立。 事業不是獨立，尤其靠家裡，那同埋根本就由於呢幾樣嘅加埋一齊咧，令到佢自己冇自信嚇。同埋咧，亦都係有一樣嘢咧，就係、變咗亞裔嚇，即係美國亞裔嘅人啊，長大啊，喺呢個家庭長大咧，佢唔敢 speak up 嚇，唔敢 speak up their mind 嚇，唔敢講自己想做嘅嘢嚇。其實佢呢套嘅主角，佢係好想佢自己研發咗啲聖誕蠟燭嚇，啲好特別味道嘅蠟燭嚇，令到人哋有一啲有一種家嘅感覺嘅蠟燭。其實佢係發明，佢係一個好好嘅發明家嚇，喺個地牢嗰度自己搞嚇，但係佢唔敢同屋企講，佢想出去搞生意，佢想出去闖嚇，佢就係驚個老豆會唔開心。哇！你唔幫我家族生意啊？咁樣，咁其實我發現到咧，真係的確呢個唔係劇集或者電影，現實生活裏面我都見唔少嘅，喺亞裔家庭裏面。咁你可能覺得呢個係 norm 嚇，喺亞洲嚟講，喂，子承父業呢個係正常啦，但係喺美國唔係咁噶嚇，唔係咁噶嚇。阿標基做咗微軟，咁佢個女其實可以去做做餐館嘅嚇，呢個係。因為每個人美國嚟講個價值就係每個人都係一個個體嚟嘅嚇，唔係話佢生即係生存喺呢個世界係老豆老母嘅 dependent 嚟嘅，唔係一個附屬品嚟嘅，係佢哋自己係一個個體嚟嘅嚇。到咗某段時候，佢哋要放手俾佢哋闖嘅嚇，所以咧呢個就係呢個東西方嘅文化嘅差異。嗱，我第一樣就睇到呢一套戲就講咗呢一樣嘢出嚟嘅嚇。咁第二樣嘢就由於呢一樣嘢係咁樣樣，所以通常美國主流女仔都有少少睇唔起呢一種男仔。嗱，呢一種咁樣嘅情況咧，未必一定發生喺亞洲人嘅屋企身上，可能係白人，可能係任何種族嘅人，但係通常都喺亞洲人嘅身上嚇，因為白人佢唔係咁樣教導仔女嘅嚇，佢細個嗰時唔係咁教導仔女嘅嚇。舉個例，小朋友。白燕爬樹係咪啊？我見過，因為我親眼見過嚇。如果亞裔家庭，哇！你唔好咁曳啊！你唔好爬樹，落翻嚟攞翻嚟跌死你啊！咁樣樣嚇。但係白人唔會話叫你爬，你爬得越高唔緊要，爬上去，跌咗落嚟受傷唔緊要，唔好俾呢一樣嘢嚇造成你嘅陰影，克服呢一樣陰影嚇，撲咗落嚟嚇，有條疤痕唔緊要。唔好俾條疤痕造成你嘅陰影，你要 overcome 佢。嗱，呢個就係啱啱相反嗰種文化嘅唔同嚇。咁所以我上一集講過阿李安以前，我點解咁中意李安以前嘅作品啊？推手啊、喜宴啊、飲食男女啊，因為就佢講到一個移民喺呢個西方國家裏邊嗰個文化嘅 conflict 嚇，嗰種由東方帶嚟西方嗰種文化嘅差異。李安係寫得好淋漓盡致，但係當然啦，上一集我講到，如果佢 handle 變形合衣呢種戲咧，就 handle 唔到嚇。咁所以咧，有意無意之間呢一套咁小品、咁低成本嘅 love comedy 咧，講到呢樣嘢喎嚇，講到呢樣嘢喎。咁你自然你冇自己，你冇自己嘅，基本上你乜都靠屋企嘅時候，你連出去自己租間屋住嘅。即係勇氣都冇嘅時候，亦都冇自己嘅事業嚇，亦都經濟亦都係俾屋企困住咗嘅時候，你自然就冇自信，冇自信，邊度夠膽再用自己張相？邊度夠膽講自己嘅嘢去喺嗰個 online dating app 嗰度咧？係咪？咁你唯有就用人哋啦嚇。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呢套有特別深嘅感受啦。尤其是係我啦，咁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我本身嘅背景啦，我中意睇戲，但我就基本上我正職咧由畢業到依家咧，我都係做，我由做 software engineer 去到而家都係做啲大數據嘅嘢嚇。咁我自從 intern 之後第一份工咧，即係第一份工啦，咁啊做咗幾年啦嚇，就係做 online dating app 嘅嚇。咁啊，唔講邊間嚇，全球數一數二 M 字頭嘅嚇，咁樣咁啊，大家知啦嚇。咁嗰陣時咧，我哋由於我哋都係研發呢一種 app 啦嚇，咁啊用幾所謂36個 dimension 啦，去同人哋做呢 做啲即係人工智能嘅配對啊等等嚇，咁所以咧我大概都比較了解佢裏邊其實點樣運作嚇咁樣樣，咁啊嗰陣時我哋即係所謂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啊，如果你掉啲假嘅信息入去咧，佢配對啲假嘅嘢出嚟嘅嚇，咁基本上人係勝唔過電腦嘅。嚇啊！唔係電腦係勝唔過人，調翻轉嚟講嚇，電腦係勝唔過人嘅嚇。咁我以前喺裏邊啊，見到有啲好多假嘢啦，即係一睇就知係假啦。啲相有時其實啊，直頭用咗，可能你會見到有個叫自己做 Asian 喺美國住喺比華利山嚇，然後用嗰幅相係陳冠希幅相，見過嘅嚇，即係好多呢啲好多嘢都係假嘅。其實嚇咁啊，但係喺呢一套戲裏邊，即係其實講話假嘅，即係用假嘅資訊啊，用美圖秀自己，或者甚至唔係用自己張相，呢啲唔係乜嘢特別嘅新鮮事嚇。嗰、那個我感覺到，作為一個美籍華人，我感覺到就係反而佢講到文化衝突嚇，同埋即係帶到出嚟講話一個人點樣會有自信嚇，點樣？可以喺呢啲 online dating app 嗰度嚇，鼓起勇氣講出嘅真自己，其實呢一個先係一個呢個先係一個勇氣，其實呢一個先係一個重點嚇。基本上如果嚇你可以表現到自己嚇長處嘅一面嚇，可以有勇氣有自信地講出自己嘅真我嚇，真嘅我係點樣樣咧嚇？就絕對唔受嚇，絕對唔受 match 唔到嘅嚇咁樣樣嚇。咁啊順帶一提啦，咁呢套戲成日都講嚇，叫做 finding a Mr. Match 啊，咁 Mr. Perfect 啊咁樣樣啦咁啊。咁其實你睇到呢一種戲咧，就唔係淨係荷里活中意拍嘅嚇。幾年前咁樣嗰套，好幾年前啦嚇。北京遇上西雅圖，其實嗰個英文名都係叫做 Finding Mr. Right 嚇，就係講緊阿湯唯嗱嗰度，其實就唔係好牽涉嗰個種族或者膚色，但係佢又牽涉到，由於呢個係用中國人嘅角度拍嚇，佢就好自然會牽涉到錢同埋內在美嚇，即係首先阿湯唯可能係以前。講緊嘅 Mr. Right 都係要揾到富二代，甚至如果揾唔到富二代，揾呢、這個做人哋二奶，起碼用即係好多嘢，就因為用中國人嘅角度去拍咧，好多嘢咧就係先入為主，就會用錢去衡量啊嚇，用錢去衡量嚇。佢所以初佢認同嗰個 Mr. Right， 可能佢甘心做人二奶，但係佢有錢。但係後來佢揾到嘅可能係一個新移民窮嘅 的士司機，但係佢發覺到呢個先係真愛，咁所以就係現實當中，現實當中究竟你要同佢共人世啊，係一個你係一個真係揾到一個同自己匹配有內在美嘅人啦，定係嫁俾錢，或者定係嫁俾一個所謂俾佢個外形呃咗嘅人咧，咁呢個就真係要自己去衡量啦，係嘛？咁啊，即係我意思就係話，荷里活又好，大陸又好，佢哋都拍同一類差唔多嘅電影嘅嚇。其實呢一種 love comedy 咧，就即係冇國界之分嚇，但係有時少少嘅價值觀咧係有少少差，係有少少差異嚇咁樣。咁孤物論點我覺得呢一種戲擺喺 Netflix 係啱嘅。上戲院，因為其實我覺得以前拍太多嚇，咁亦都未必高票房。擺喺 Netflix 反而可以攞到 number one 嘅點擊率嚇，咁多人會睇。兼夾踏入11月咧，美國其實而家開始就係嗰啲所謂嘅 holiday season 咧，嗰啲好多嘅聖誕電影就會出籠噶啦，大大小小嚇聖誕兒童聖誕節嘅兒童電影啦，合家歡電影啦嚇，呢、這個所謂愛情片啦嚇。好多都出籠㗎啦，有啲呢就其實就去年拍咗㗎啦，咁因為上唔到，所以今年堆積咗好多一齊上嘅咁樣。咁冇啦，咁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住咁多先，因為我啱啱朝頭早就睇咗呢一套戲，咁有興趣撳入去睇睇，呢、這個Jimmy O Yang 佢其實就 其實佢真係就唔係姓楊嘅嚇，佢係姓歐陽嘅，佢求其攞咗個名就當係藝名咁樣嘅嚇，佢喺美國幾紅嘅，咁其實大家都可以撳入去睇睇啦嚇，講住咁多先，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多謝收聽新嚟講電影，拜拜。好，歡迎嚟到新嚟講電影嚇，嗱等咗成年，史提芬史畢布嘅歌舞片啊，夢斷西城，或者有人叫做西城故事啊，終於上畫。嗱，頭先咧就啱啱咧就睇完呢一套12点場嘅嚇，咁樣咁咧啊，先講講裏面嘅反應先啦嚇。啊，首先咧我好中意呢間戲院嘅，嗱呢間戲院咧就喺遊艇會嗰度隔離嘅嚇。點解咁中意咧？因為佢上面有個大商場嚇，個商場裏邊咧有嘢食嘅嚇，咁食嘢睇戲嚇。兼夾呢一頭咧 ，Long Beach 咧，長灘市咧，個空氣係好好嚇，好舒適嚇。咁咧，頭先我喺裏邊睇12点場啦。嗱，今日咧係星期五嚟㗎，唔係週末嚇。咁12点場咧都有80%幾人坐滿啦嚇。咁當然啦，多數就係係嗰啲上咗年紀㗎啦嚇，因為係唔使翻工啦嚇。咁我今日休息嘅，休禮拜五咁樣嘅。咁咧，頭先咧，裏邊咧係有人喊嘅嚇，睇到喊啊，感動到喊啊，咁啊，到咗最後咧，亦都有零星嘅掌聲嚇，唔係拍爛手掌嗰只，係零星嘅掌聲嚇咁樣。咁我自己咁講啦，嗱呢一套戲咧，史畢寶咧係耍到佢嘅功架出嚟嘅。我點解咁講咧？一陣間我先至。同大家再即係 point out 呢幾點出嚟啊！嗱，一提起史提芬史畢寶，大家都會諗到，喂 ，E.T. 外星人啊，啊奪寶奇兵啊，嚇、啊，同埋呢個回到未來啊，同埋嚇，即係都係啲科幻片嚇、啊，科幻大片。但係其實我自己咧，中意史畢寶咧，係反而係中意嚇佢拍嗰、那個舒特拉的名單啦、啊，慕尼克啦、啊。同埋Saving Private Ryan 嘅嚇，即係 consider 佢係一個猶太人啊嚇，猶太人猶太移民嘅後裔嚇，咁咧佢特別鍾我特別鍾情佢拍呢一種即係舒特拉的名單呢一種戲嚇，咁樣嗱呢度就係遊艇會啦，喺戲院行出嚟就係噶啦嚇。咁好舒適㗎，加州嗰啲天氣嗱，咁咧先講一講呢套嘢嘅背景啊。嗱，所謂夢斷西城咧，其實就係點解有人叫夢斷西城，有人叫西城故事咧？啊 ，West Side Story。1961年咧就有一個原裝版本嘅夢斷西城嚇嘅電影。咁咧，但係其實咧個電影版咧都係基於一個百老匯好出名嘅歌舞劇，都係叫《夢斷西城》嘅嚇。咁啊，史提芬史畢寶今次係翻拍嚇，同埋咧佢想講嘅就係話《夢斷西城》本身嚇都唔係原著嚟嘅嚇，《夢斷西城》本身嗰個故事嘅藍本咧就係羅密歐與朱麗葉嚇，所以咧大家喺2021年睇翻呢個1950几年，即係美國大蕭條之後咧，嘅背景嘅故事咧，可能你會覺得老土嚇，有一個心理準備嚇，同埋咧睇呢一種戲咧，嗱，我講講啊，佢呢啲戲咧都 classify 咗做 musical 啊，即係叫音樂電影啦，但係其實喺我嘅解讀裏邊咧，音樂電影。同埋音樂劇電影咧係兩回事嚟嘅嚇，即係舉例啊呢排好紅嘅譚校長啦，咁譚校長以前都有一套叫《歌者戀歌》啦，咁嗰啲叫音樂電影嚇，純粹喺裏邊就係加插佢嘅歌曲喺裏邊嚇，咁啊10几年前亦都有一套叫做《戀愛初歌》嚇，都係嗰種音樂電影，但係音樂劇電影咧就係基於通常都係基於一個歌舞劇去改編。有香港 香港的表表姐例子就是有这个殿堂级的影业，即是都是殿堂级啦，咁样啊杜琪峰的华丽上班族啦，啊，当然我觉得就好难睇啦，啊，我一阵会讲讲点解华人拍歌舞劇，啊，歌舞即是叫做歌舞劇的电影呢是咁难睇，啊大陆更加唔敢拍添啦，啊，如果听紧嘅朋友啊，知道大陆有啲乜嘢歌舞劇嘅电影啊，不妨介绍我去睇啊，因为我都想知道，因为大陆咧拍好多戏啊，但系咧就都未敢掂呢一个范畴嘅吓。咁《梦断西城》咧个背景咧就系头先所讲1950几年吓，嘅纽约啦。咁啊，所谓一个 slum 啊 ，slum 即系贫民区吓。咁，啊，原来咧。当年嘅曼克顿嘅西边咧，西城咧，吓，就系一个贫民区嚟嘅。咁贫民区里边咧，就有两帮人啊，一帮嘅白人，即系白人比较穷嘅白人啦，另一帮咧就系波多黎各嘅新移民。其实应唔应该叫佢哋做新移民咧，都可以咁叫。嗱，文化上佢哋系新移民，但系叫做嗰个叫咩？公民权上佢哋唔系吓。因为呢要解释返波多黎各同埋处女岛呢係美国嘅殖民地。咁殖民地意思即係话佢哋有佢哋嘅护照啦，佢哋有佢哋嘅国家啦，佢哋有佢哋嘅语言啦，文化啦，讲西班牙文啦。但係佢哋本波多黎各护照係等同美国护照，即係话佢哋都系美国公民嚟嘅。佢哋嚟美国住呢係唔需要办理移民呢个手续嘅。咁啊，有別於香港嚇，香港雖然係英國嘅殖民地，但係香港人嗰本香港人護照咧就唔可以去英國定居嘅嚇，甚至就算而家嗰本 BNO 去到都要辦理某啲手續嘅，咁啊變咗係一個二等公民嚟嘅其實嚇。咁波多黎各人喺美國咧就係一等公民嚟嘅，同美國人係等同嚇。咁但係文化上當然佢哋要面對啦，咁嚟到美國，咁當初第一代梗係貧窮啦，又唔講英文咁樣，咁做啲比較低下啲嘅工作啦，即係正如呢一套戲嗰個女主角係做啲清潔女工咁樣。咁嗱，我頭先都講啦，這個古仔基本上係悲喪一個歌舞劇《夢斷西城》，咁《夢斷西城》又悲喪呢個羅密歐與朱麗葉，咁大家都知道古仔會講乜啦，咁係一個跨夫式嘅愛情故事，愛情歌劇故事嚇。咁，啊，令我諗翻起咧，幾個月前嗰套《In the Heights》嚇，叫做《狂舞紐約》咧嚇，嗰，那個係Crazy Rich Asian 導演嘅作品咧，都係同樣講一個跨夫式嘅愛情故事嚇。咁，啊，我覺得兩套嚟講咧，一比對嚟講咧，當然。阿史不保呢套咧就高一班啦，但系嗰套都唔难睇，都做到佢可以做到嘅嘢。嗱，首先咧，嗰个铺排好平均吓，每个人唔止个主角吓，嗰啲配角好多嘅配角都有机会吓，表演到佢哋嘅歌剧吓，表演到佢哋嘅歌舞啊吓，呢个系此其一，两套戏都做到嘅。第二样咧，就系阿史匹堡咧，佢呢一套戏咧，佢唔止歌舞啊，佢仲有动作嘅吓。我感觉到吓，佢其实呢套戏我未睇晒啲 end credit 啦吓，佢系有武术指导嘅吓，佢有动作喺里边，同埋我觉得某啲舞步咧系正常人咧系跳唔到嘅，一定系吊咗威亚咁样先可以弹到咁高嘅吓。所以我觉得就算舞步嗰度咧，都系有一个动作指导喺里边嘅。呢套歌舞劇。咁第三呢阿史匹堡呢，佢拍到嗰啲50年代嗰啲死飛仔呢係好型嘅，好有型嘅，行出嚟呢即係佢啲鏡頭啊攞位啊係攞得好靚嘅，行出嚟呢係影到佢哋真係好似阿飛正傳咁，好似有啲似以前阿詹士癲咁樣嘅。咁其實呢個真係電影嘅呢個係嗰個导演嘅功架嚟嘅，你冇翻咁上下功力咧，你系做唔到呢样嘢嘅。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我发觉到呢套戏咧，嗱，佢由于咧系讲波多黎各 嘅移民咧嚇，紐約裏邊嘅移居嘅移民，咁所以套戲裏邊咧超過三分一咧係講西班牙文嚇。嗱，我相信嚇遠雙係故意唔放任何嘅字幕嚇，咁咪唔放字幕喎，咁我講西班牙文喎，咁我唔識噶嘛，咁大部分人、大部分聽眾即係觀眾都唔識噶嘛，但係唔緊要，好嘢喎。你是完全不懂西班牙文，但是完全 get 到和明到他套戏是讲什么，和那个 moment 他们想表达什么。嗱，这个就真是史匹堡的功架来的。不是很多殿堂级的导，即不是很多导演是可以做到这样东西的。他是用那些演员用到他们那个 facial expression, 那个表情，那个 gesture, 那些手脚的动作去解釋到的，用身體語言可以做到那場戲出來的，基本上你可以聽他的對白又得，你不聽都明都得都 get 到的，好犀利的呢套嘢其實，如果你咁樣諗係咪？佢故意，通常因為你上戲啊，講國語啊，你都要全部放翻曬啲放翻曬啲字幕落去啦，係咪？呢套係唔使嘅，咁當然啦，歌舞劇嚟講，梗係歌舞多過對白㗎啦，咁對白唔多啦，但係都有唔少啦，咁樣。頭先講咗套戲嘅幾個亮點啦，咁我想講返兩個敗筆，但係呢兩個敗筆呢就唔關個導演事嘅，咁首先呢套戲呢佢個故仔呢，嗱個故仔呢就一直都冇交代到點解嚇見到一次一見鐘情就愛得咁深嚇，就冇交代到嚇。咁第二樣嘢咧就係講都係個故仔嘅，就故仔咧去到尾嘅時候咧就收個結尾咧係收得好快嘅嚇。咁呢個咧可能喺1960几年第一個版本即係原裝版嘅時候咧，1960几年嘅時候，啲人睇咧覺得冇問題，但係去到2012年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覺得好多飯薄嘅。基本上，咁呢個唔係導演嘅錯，亦都唔係電影團隊嘅錯啊。咁故仔就 set 咗係咁嘅啦，咁啊個歌舞劇亦都 set 咗係咁嘅啦，嚇。咁呢套戲嗰、那個Rotten Tomato 係俾到93% 嘅，嚇，即係證明係好高評價嘅。有一樣嘢想講嘅咧，漏咗講嘅，就係套戲嘅配樂係非常好，套戲配樂非常好。咁嗰個配樂咧係可以，我覺得係可以去到嗰啲亂世佳人啊嗰種配樂嘅嚇。同埋咧嗰啲演員，即係嗰兩個男女主角咧亦都揾得好好嘅嚇。尤其是個女主角啊，個女主角呢個 Rachel 咧。佢將會係迪士尼新版嘅白雪公主，白雪公主嘅女主角嚟噶，咁佢唱歌個功架係好犀利，咁啊講下點解香港拍唔到呢一種戲啦，香港只可以拍到音樂片，即係等於阿譚校長嗰啲歌者戀歌，但係拍唔到華麗上班族會失敗咧。其實兩樣嘢你好用心機去拍，但係問題就係你個人嘅問題啊，演員嘅問題啊，嚇！美國咧，我哋即係呢啲咧，你睇到佢哋姑勿論上次嗰套《狂舞紐約》啦，或者係呢一套咧，佢都唔係用啲好出名嘅演員，但係佢哋係好識跳同唱，肯定係有百老匯歌劇嘅根底。香港係缺乏呢啲人嚇，你揾周潤發根本係得啖笑。你揾陳奕迅亦都算係好問水嚇，即係你湯唯啊嗰啲都唔係唱開歌嚇，咁所以成套嘢咧就搞到好爛啊，好爛啊嚇咁樣。咁但係咧嚇，但係咧我諗咧，嗱點解我喺開場嗰陣時講到，如果大陸拍過咧，就唔該俾我睇睇嚇，即係我想睇睇咁樣。因為大陸咧本身咧有啲北京演藝學院啊，即係佢哋受過正統嘅歌劇訓練嚇，應該係有呢啲人才嘅嚇，但係香港就冇嘅嚇。另外咧，我發覺到呢一種歌舞片啊嚇，呢一種歌舞片咧，佢個主題咧一定要係同愛情有關嘅，就算美國荷里活呢邊都係嘅，你發覺到每套都係同愛情有關嘅。 都唔敢掂個古仔係同其同唔同愛情有關啊，係其他騎呢嘢唔敢加騎呢嘢落去嘅，一定要做到好正規、好正統嘅嚇。即係表表姐當然就係呢個拉拉靚啦嚇。我自己咧始終咧歌舞片咧最中意咧，暫時咧都係拉拉靚嚇。唔好計嗰啲我未出世嗰啲仙樂飄飄處處聞嗰啲啦嚇嚇，嗰啲咁嗰啲當然係經典啦。但係近代近呢十年嚟講咧，我始終最中意係拉拉靚。嗱呢一套戲咧，頭先我講過啦，喺坐喺我隔離嗰位大叔咧係喊嘅，睇到即係睇到好感動咁啦。咁我就唔覺得好感動嘅嚇，我就覺得個故仔幾牽強嘅嚇。但係反而咧，拉拉靚咧，我會睇到喊，我會俾嗰種咁樣嘅即係嗰種由環境造成嘅愛情不可愛而愛環境，即係代表唔係羅密歐與朱麗葉嗰種俾佢屋企拆散啊，唔係屋企拆散啊，係或者俾嗰個種族拆散啊，或者俾個社區拆散，唔係嗰種嚇。拉拉連係嗰種，即係基本上係嗰個階級唔同而產生嘅自卑嚇，而產生嘅自卑，而到咗最後係不可愛啊，應愛而不可愛啊，即係有啲天若有情嘅 feel 啊嚇。咁嗰種咧，其實係仲難堪嘅，即係嗰種古仔，即係代表唔係人哋拆散你啊，唔係你屋企拆散你嘅，係好似你自己嚇懷才不遇，配人唔起，即係嗰種自責咧，係更加腰心腰肺，更加嚇無奈啊嚇。所以我係基本上我係中意拉拉靚嘅古仔多過呢個古仔嚇。但孤物論點咧？套戲編排得好嘅嚇，導演功架亦都厲害嚇。咁前幾個月嗰套《狂舞紐約》亦都唔差，大家如果未睇嘅都可以租碟睇翻。好啦，咁今日講住咁多先，下個禮拜再同大家分享其他電影，歡迎收聽同收睇新嚟講電影，拜拜。歡迎嚟到新嚟講電影啊！嗱，今日咧，即係其實我哋係 gathering 嘅，咁但係咧想講講《知風暴》嚇，兩位大哥啊睇咗，我啱啱都睇咗嚇。咁啊，同香港同步上喎，點啊？覺得 ？Hello， 大家好，我係 Kevin 你好， 係， 歡迎收，喂 ，Henry，Henry， 亨利先 生，今集就系列最後一集喎，個知其實係咩意思咧？ 據我所知係知佛 girl 啦，講女噶嘛，但又唔係好多女喎。 佢話吸下人蛇啊嘛，個故事係咁講， 妓女啊嘛，係啊， 同埋又做咁嘅假 visa 嗰啲劇情咁，其實劇情就好一般，港產片嘅劇情冇乜特別嘅， 港產片定係？嗱，頭先亨利先生講過，唔係港產片， 係 港產劇集嘅 level， 即好似大堂嗰啲類似廉政行動嗰啲咁樣啦， 好多 咁 古仔就古仔 冇乜驚喜，嗰陣個古仔冇乜驚喜， 係真係 嗱，你哋就隨席晚睇嘅，咁嗰日嘅情況係點啊 ？AMC 啊，時代廣場 AMC， 好似都廿零個人咯， 人非常之少， 係少啊， 比上一集少，上一套少咗好多，上一套好爆嘅。 上一套 講監獄， 好似《監獄風雲》咁噶嘛， 嚇 P 風暴啊。 但係係啦 ，P for prison， 但係呢集好似抌多咗本喎。即係爆炸場面多咗， 槍戰場面好多，又係尖嘴，唔知點解又係尖嘴。 太空館啊嗰啲咁咯。 喂，你覺得文化中心嗰太空館嗰度一定假㗎啦嚇，你冇可能真係炸咗佢啦。但係文化中心嗰度槍戰嗰度，我都覺得係搭嘅，因為佢整到嗰啲磚頭啊散曬出嚟啊等等。 咁當然啦。 嚇，即係你知係香港，你喺尖嘴嗰度攞個 permit 嚟拍呢啲咁嘅戲好難嘅，其實佢搭廠佢搭翻個景出嚟仲易。 我諗我係拍咗好耐，智叔仲喺度，我見佢都 係有廖啟智喎， 因為智叔仲喺度，我應該拍咗好耐嘅咯。 嚇！ 或者唔係上一年想做嘅，不過可能今年延遲到今年咁樣。 呢個唔知喎，真係 唔知嗬 嚇，呢個唔知喎嚇。咁我自己嗱，我就啱啱睇完啦嚇。咁頭先可能係因為我睇日場嘅關係啊。因為日場有特價噶嘛，嚇咁啊，所以多啲人嘅，大概坐滿四分一人嚇，但係好奇怪啊，好多係講國語嘅人嚇。 哦，係啊，我哋嗰日都係啊。 同埋我發覺到有人坐嗱，有人係睇唔明嘅喎。 有人睇唔明咩？ 有人睇唔明，再喺隔離問人嘅喎，咁樣 嚇 嚇。 咁套戲其實你覺得嗰個角色設計點啊？即係除咗古天樂做翻自己之外，嚇。 張繼聰應該係上一集噶啦，即係上一集。 上一集新年落嚟過鏡， 其實就係講交代個消息啊嘛。張繼聰死得好冤枉啦，攬住個喺部 lift 度。 但係佢死嗰度炸佢嗰條友係冇交代發生咩事喎，完全同個劇情係冇關係嘅喎。 但係你唔覺得呢套有好多？ 好多嘢都冇關係， 冇關係嘅喎， 即係太散啦，角色太多啊，枝節太多，咁 其實呢套嘢唯一一個驚喜就係可以你交代曬所有人咯，你即係佢想完咗呢個 series 啊嘛，即係冇可能無緣無理兩顧咁走到呢度咁炸死咗，咁就交代咗佢啦嚇 嚇嗱係啦，我覺得咧嗱，你飛車啊、動作啊、爆炸嚇嗰啲炒埋一碟。啊、即都挺多的，这一集就算多，我觉得制作费比先前那几集多、 哦、槍戰成本高嘛，CG 成本都高的， 炒车那里也是啦， 搭个架出来、啊、搭个贪官出来那些、 啊、 开这样大制作的、 啊、但是剧情我好 这个系列里面来说算大制作 的拉屎集嘛、但故事就普通了一点， 故事就根本上我告诉你他将这些东西炒在一起，你覺得好食就好食，你覺得唔好食，其實我調翻轉嚟講啦，我覺得佢呢一個咁嘅故仔咧，唔一定係講反貪都得嘅，套落任何嘢嗰度都得嘅。佢其實成套係保護證人組啫嘛，佢根本就 但係 嚇，佢就 保護。嗰啲做 ICC 佢咪做差咯？點解佢同你搏火呢、這個呢、這個劇情需要？ 佢廉政行動組啊嘛嚇。咁佢点解集集都要搏火咧？搏埋命添， 佢同海匪搏斗嘅喎。 大炮个孙先今次系唔系俾人绑架，系俾人保护。 系保护证人组咯，其实就系、 是。因为咩？剧情成日都俾人绑架嘅、 啊。上一集就系监狱风云。 大台嗰啲系啊。 上一集嗰个成本低好多噶，因为全部场景系啊系啊。嗱、啊，你讲起上一集咧， 林峰啊，第一集 系林峰 系啊。 我哋用自己方法睇咗《屠玉兄弟二》啊。系啊。阿、亨利先生讲你 啊 ，OK 啦，即系我觉得个古仔都 OK 嘅。 嗱，因为讲起嗰套啊，反而似上一集《披风暴》啊，即系佢嗱佢佢系有一句嘢宣传，就话我哋用咗七位数字去重搭个监狱景咁样啊嘛，七位数字讲到好大，咁其实港币咪100万吓，咁啊里边嗰几个。主角其實都好平嘅啫，我先前同你講過，張繼聰係好平嘅，但係張繼聰係兩套戲都帶到喎，即係我覺得如果冇咗佢係悶好多嘅咁、尤其是《屠玉兄弟》啊， 佢負責搞笑嘅啫，張繼聰 係啦係啦，佢嗰啲下巴做得好好嘅，同埋佢呢套戲同埋《屠玉兄弟》真係喺一個廠景拍曬嘅，係嘛？冇爆炸，嗰、那個成本仲低，即係基本上呢啲喺大陸嚟講，可能真係網絡大電影嚟嘅，但我中意，我中意《屠玉兄弟》多过呢个《知风暴》，因为佢个古仔，因为佢扭桥，佢有扭桥，佢将啲嘢调翻转嚟讲，即系上一第一集就屠玉，第二集就有啲反高潮嘅，其实就唔想屠玉嘅，系咪？即系调转咗啲嘢， 帮住去屠玉。 系啊，系啦、啊，系啦、啊，系啦、啊。咁、但系你睇到黄百鸣而家呢啲全部都揾晒啲嗱，《屠玉兄弟》揾吴卓羲。你呢個知風暴又揾阿黃宗澤嚇，咁、上次又揾林峰，其實 全啲做乜嘢嘅喎？即係喺 係散咗噶嘛，即係 知風暴嗰度係啊， 係散咗係另一條支線嚟噶嘛，嚇嚇。 佢同鄭嘉穎講兄弟情咯，啊其實 但係唔關嗰條大橋事喎， 唔關事 係啊。 但係嚴格嚟講咧，佢拆彈嗰度咧好假喎，嗰段 係啦， 影咗幾秒鐘，跟住瞓喺度冇事啦。 佢都冇拆過蛋， 佢冇拆過蛋，佢就 拆過蛋嘅喎。 嗰、那個唔係拆蛋嚟噶，佢剪咗條鎖鏈啫嘛。 係咯，剪鎖鏈，佢冇拆。 佢但係有一班拆蛋專家嚟剪鎖鏈， 係 啊，所以 三分鐘啊，記唔記得？係啊，係啊，三分鐘啊。 所以佢冇交代有冇拆蛋嘅喎，基本上。 唔知咪剪咗咧？ 係啊，好快，唔係其實好 你 好散。 你覺得冇拍定冇定剪咗咧？個炸彈嗰段， 我覺得啦，嗱，我認同網上有啲朋友講，其實套嘢係亂咁嚟嘅。古仔真系乱咁嚟嘅，嗰、那个古仔唔归一噶啲嘢吓，佢、但系好想加好多角色落去，加啲廖启智啊，加阿 Dada 啊嗰啲落去，即系 因为佢完结咗个 series 啊，所以拣交代 大团圆结局咁啊，即系又死埋啦， 算 佢咪似。佢咪似007啊 ，Daniel Craig 喺007嗰集死鬼埋咯，即系古天乐死鬼埋，跟住仲要黑白咁样讲翻佢先前嗰啲个案咯、但我话俾你入大陆一定要咁做噶，佢嗰啲戏咧一定 我啱啱睇咗另一套網絡大電影，係叫做《再戰江湖》，係阿陳小春做嘅。佢、到咗最後，你無論點答陳小春李燦森，係、其實係翻拍啲古惑仔嗰啲，但係佢到咗最尾咧，都要講每一個主角到咗最後嗰個下場，要用文字交代呢、個乜乜乜，佢犯咗咩罪？ 係 啊， 好人一定要好報，壞人又壞報，惡報啦。 係啦，係啦， 啲係一定要。 同埋要判囚幾多年嚇？幾多年勞改咁樣樣啊？佢一定入大陸一定要咁樣嘅。 不過謝天華扮戇居佬嗰個幾好笑嘅嗰段嘢。 OK， 嗰度 OK， 因為你謝天華本身 OK 嘅啲演技。 佢扮戇居。奸得嚟嘅扮戇居嗰段嘢好好笑。 系啊，好啦，喂，我哋 开茶啦， 啲美食喺度嚟紧啦，吓准备紧啦，好啊，咁啊，迟啲再倾，再同大家分享其他电影。 祝大家新年快乐。 OK， 拜拜。